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里有一个问话，他说众生本具佛性，经中何故讲知法常无性？这个问题啊，这个一切众生本具佛性，这可以说是一般初发心学佛的人都晓得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够成佛，而且说这个佛性呢是本具的，本来有的。那么为什么经中讲知法常无性啊？他这个意思呢，就是既然本具佛性，就应该是有的，那常无性呢，就是无的。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本具佛性是什么？本具佛性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当然现前这一念心，有指有脚，因为它不是木头吗？这个木头是没有直角的，你打它，它也不喊疼；你骂它，它也不生烦恼。因为它是木头，那可以呢，就是说它没有佛性。那么我们是人呢，不但是人，你就是个猫，一个狗。你打它在嗷嗷叫，它那就是佛性，没它佛性它就不会叫了。为什么叫个佛性呢？因为它有知觉，从它的这个感情上呢，它也有威也有顺，你违背它了，它就嗷嗷叫。你顺他的性呢？哦，他就跟你摇头摆尾的，那就欢喜嘛。那就是佛性。就凭这个东西去成佛的，没得这个东西就不能成佛。而这个东西呢，是本有的，本来就有，从本以来就有的。这个法常无性，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就是，还是我讲的不清楚啊，还是你理解不到啊，常无性那个性，跟本具的佛性这个性是一性无二性。这是一个性，常无就是本有，这个佛教讲这个意思，就佛教讲这个讲佛教，你这个常无怎么喊本有呢？常无就不常不常无就没有嘛，那常无就是本有，所以佛教来讲，它空空就是有。佛教讲空，不是像我们所说的空啊，是口袋里像钞票没有了空了。佛教来讲这个空呢，他说什么都有叫个空。你要是按我们一般这个常情来讲，这个佛教不讲道理。什么都有叫个空，那怎么叫个空呢？那叫什么叫都有，对不对啊？ 那是凡夫的之见。这个凡夫，这个什么都有，都叫个空。这个大家已经听得已经很耳熟了，也不是我一个人讲的，是吧？是不是要有个共识啊？什么都有，叫做空啊。本来有的叫做常无，认真的去加深理解，说的什么东西是本来有的，而且这个本来有的呢，的这个无住本啊。本来有的这个东西，是常无的，常无的立一切法，啊，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个一切法，都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无住，无住就是无性，是吧？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这个诸法性就是本具的佛性。如果说这一切法有性，这个性当什么讲呢？性当不改变为一，不改变。首先你要理解这个，从这个文字上呢。先把这个文字上要理解，这个性怎么讲啊？在我们佛教里头讲这个性呢，性者以不改变为，不能改变。我们常说的本性难移，这本性，什么性不能改变啊？你说我们众生这个知觉性能改变吗？就谈我们现前这一念心，这个知觉这个性能改变不能改变呢？还是不能改变的，有知觉的，就这个性是不就不能改变。至于讲无性之性是诸法性，一切法都无性，都会信，为什么呢？因缘所生法呀，这常说的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无数即是空，不得性。没有性的这个性，这是一切诸法性，这个性是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的，叫知法常无性，对不啦？佛种从缘起，如果要是有性的话，你这个人永远做人，那个狗呢永远做狗，那不能改变，没得性能改变，众生能够成佛，佛能够度众生，《法华经》凡是显理，都显一个理。因为这个本经嘛，本法华经嘛，经就是义学，它就是显理的。这个理呢，那个大乘经跟小乘经呢，理有深浅。你比如说大乘经，讲一法印；小乘经呢，讲三法印。一法印就是显的这个理，显什么理呢？显这个一实相理，也就是《法华经》这个体。我们常说的，一经之总纲，万法之都会，一切法都会在这个体上来。这个道理 从一开始讲经一路下来，基本上呢天天点到，天天点到啊，我们都是交背失之，擦背从你旁边经过去了，都错过了。都选择这个题啊，依法印呢、啊、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就是依实相印作为题的，小乘法也有题啊，那是三法印，那是小乘之题啊，他说法显理不究竟，他也显个理。你比如说二乘所证的这个偏真涅槃，涅槃它称为偏真，它也是真，它也是体的一部分，但是偏啊，它不是满的，而不是正的，这个理。那么这个实相印它是具法的啊，所谓诸法实相，那就是有十法界的实如实相都在其中。诸法常福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成啊，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底下呢就是这个几句话呢非常重要，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呢也引起大家注意这一点。法华经这个依实相的这个题，就这个实相啊，实相这个题，你不要说是，你不要想啊，这个实相体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样子啊，还是在里还是在外啊，还是有大有小，在什么地方啊？他说来说去呢，就是指当人这一念心。所以佛法向什么地方求呢？但向即求，莫从他迷啊。迷即不得，得亦非真。过去祖师讲的一点没错。这个体是法住，是法位啊，这个法华经说得非常清楚。什么叫做法住？法华经既然讲这个体啊，以无相为体啊，这个体是性具的，就是本具的佛性，是吧？本具的佛性，虽然是本具的性具的，就是性德本具的，没有修德，这个性德不显啊，这加以修德啊。那比如说我这个法身的本，这个法身本具的啊，正因就是法身本具的，那么假以缘因了因来显这个体。那么这个体呢就是性修不二的这个一乘，所谓这一乘，诸佛菩萨大人称这个乘，他称了佛了，道家慈航度一切众生。那么我们众生跟佛是一样啊，我们也称这个称的啊，也称这个称上，但是我们称在这个称上呢是日用而不知，迷惑颠倒不知道啊，虽有佛性等于没有佛性一样，佛性是觉悟啊，我们一天到晚觉悟不觉悟呢？如果你要觉悟，那你跟你这个本具的佛性呢，就契合为一了， 这幸秀不二之遗成，就是大法华经中呢为此一事时于二则非真，这诸佛菩萨大人之所称的啊，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遗成就是实相啊，你不要把这个名字你没有搞清楚啊，一说了实相就是实相一个东西，大乘又是大乘又是个东西，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呢？这个实相有种种名字，讲法身也好，讲真如也好，讲不可思议解脱也好，在《法华经》讲福知福见也好，名字这千差万别，指的都是这么一个离体啊，因为它有种种功的，它有种种名字。这个遗成的这个体就叫做法住，又叫做法位啊。实际上你们这有这个本本的一看就晓得了，不要我讲啊，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我跟你讲的，我再跟你重复讲一讲啊。这个本本，这个遗成这个体，性修不二这个体，就是法华经所说的这个实相啊，诸法实相。而且诸法实相呢，不是单单的就这么个实相个理，它是具法的，它具足实法界的实如是啊，就这个体。是法住又是法位。什么叫做法住？什么叫做法位？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啊，这个一乘实相之体呢就是无住的啊，就是无性的，知法常无性吗？无住无性这个体，这是本有的，就像我们这个佛性一样啊，是本具的啊，不是哪个制造的啊，本来就有的，从本以来就有的，没有众生没有佛以前，这个东西本来就有的啊。这个无住本，什么叫做无住呢？住是不可动，不可动啊，这个不可动这个法叫个法住。此无住本不可动故，名为法住。住就是不动，那住着还动吗？要动就不住了啊，不可以动。如果我们看过漏斗坦经的，漏斗坦经开了悟以后说这几句话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具诸法，他种种的有一个五句，有这么一句，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对不对啊？自性本不动摇，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一念心也不动啊，这个体也是不动的。我们认为是动，一天到晚打妄想，打妄想就动了啊，东南西北一天到晚打妄想啊，那是体上的虚妄啊啊，它本来不动，这个体不动的，再打妄想它也不动。为什么不动呢？它没有这个东西，没有相，它怎么能动呢？漏斗大师不说的吗？以无相为体啊，人人都有个体啊。我们现在不讲你这个身体，讲你这个心体 心也有体，这个体呢是无相的，既然连个相都没有，它怎么动啊？不动，这叫名字名为法住。那么既然不动成为，为什么称为法住呢？要当知这个不动之体，它具一切法。既一切法，体不动，这个一切法都不动。说我们看到有生老病死，有生住异灭，有成住坏空，这是众生的妄见，在佛看来呢，都是不动的，都是不动的，所以这个法，这个不动之体是种种诸法都不能够出乎这个范围，这叫做法位，这叫做法住法位，不动的。从无住本，它这个本就是个不动的，它生的东西呢，也就是不动的。也就是不动的，既然是法住法位，不动的，把这个法住法位契合正觉世间之相，正觉世间呢，什么叫正觉世间呢？就是佛法界，这是正觉世间，无上正等正觉吗？法住法位是常住故，所以正觉世间之相呢，它也是常住的。佛所证得的，既然是法住法位是诸佛菩萨之大乘、大人之所乘之所证得的，那么法住法位是不动的，所以正觉世间这个相呢，它也是不动的。妙湛总持不动尊。说的再好也没有。那么就是说，这个法住法位契合于正觉世间，那么可以说是不动的，要举此法住法位而为众生世间。即气世间，众生世间呢，指这个九法界的众生，降伏以还，菩萨、声闻、缘觉、人天、无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把这个法位、法住，放在这个九法界来讲这个道理，就是举啊，讲这个道理。既然是法住法位不动。那么这个九法界气世间与众生世间呢，它也不动，也是不动的，所以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世间相，这个世间两个字呢，是包括了正觉世间，九法界的众生世间，全部包括在内，所以法住法位是不动的，是常住的。那么气世间与众生世间呢，它也是常住，也是不动的。那么就这个三世间，这个三世间呢，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别看懂，别看懂了。这个三世间呢，就是正觉跟这个众生世间呢，这叫个这叫假名世间啊。众生假名，无因实法，一报果度，这个三世间，实法界每一法界，它都记住这个三世间，都不动的，你想想看，它怎么会动呢？一切众生，那个如果说那法话就是一切众生单合掌小弟都成佛道了，都成佛了，它会动吗？你就感觉这问话的人就感觉到呢， 那他经中喊不动，他说我这个心老是在动的，啊，你那是众生心的，当然动啊，啊，那是虚妄啊，体上的虚妄啊，他都不动呢，说这个道理呢，要认真的理会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佛教里上的呢，这个基本常识，基本常识。心腹即众生，是三无差别，啊，没有两样。你从这个三个这个三法来，你看看一切法。既然没有两样，佛法界是常住的，是不动的。那么我们跟佛法界是一样啊，我们也不动，也是常住的，没错。所以那个人就说这个，就说这个，他说经中讲啊，你有了毛病了，那边头昏了，哦，看着房子就转起来了，啊，人家旁边头不昏的人看看你这房子不转呢，就这个房子还是转还是不转呢，所以众生迷难不能觉知。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觉悟，道理虽然是跟佛一样啊，但是佛呢，他是从性具加以修德而显的那个性具，性修不二之一成，我们仅仅不是个性具，就是个漏迹佛一样，而我们是个什么佛呀？也是佛啊，离迹佛啊，连个名字还不够呢，如果是你要是个名字即佛，你这个道理不要我讲你就清楚了，那自然就清楚了，那个名字即佛呢，就是理解这个道理，那时候大开圆写就这个道理，那大开圆写也不容易啊，就这么点道理，你转来转去转不出来，转不出来，这个上来，上来我们介绍到，上次介绍到我时坐道场，观树亦惊醒，于三七日中四位如是事。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这是第一名用大的理。什么叫用大礼仪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成了佛了，在成了佛以后三七日，三七日做什么呢？思维如是事，如是事就是上文，就是说指这个佛所证得的啊，全是二智。第一期日思维法说周，第二期日思维譬说，第三期日思维因缘说。这个三期日，一般呢五时来讲，三期日演大华严，说华严经，说华严经就在三期日中说的。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演大华严，与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如云龙月那二圣人是有眼不见舍诺身呐，有耳不闻圆顿教，这底下呢说是众生诸根钝，住落痴所盲，如斯之等类，云何而可度啊？佛成佛以后，就观察众生之机。为什么要观察众生之机呢？想说法啊。佛在没成佛以前， 就发的这个愿，发什么愿呢？度众生，啊，成了佛了，想度众生，要观机，啊，啊，一观机，好，他说众生根钝，啊，住落吃什么？住就是贪住，啊，落。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啊，啊，众生欢喜什么东西啊？吃啊，穿啊，用啊，玩啊，啊，愚痴，见不到真理，见不到世间之苦，这诸罗痴所盲，像这种人如此之等嘞，云何而可度？怎么度化他？你说我要想成了佛嘞，把我成佛的这个大法和盘托出，跟他说法，说妙法莲华经，行不行啊？不行，啊，这观众生五机，而是诸凡王记住田地事。护世四天王，济大自在天，并与诸天众，眷属百千万合掌，恭敬合掌礼，请我转法轮。我即自思为：若但赞佛唱，众生莫再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坠于三恶道。我宁不说法，即入于涅槃。这个是第三，念欲细化啊。这个念呢，就是佛呢自念啊，想用大法度一切众生。看看呢，众生没有这个根基，既然没有这个根基。那我就不度了，这个众生就不度了，没这办法度，没这办法度怎么办呢？我就入涅槃，啊，想入涅槃，说是儿时儿时，啊，就是在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这个时候，啊，啊，想入灭度，这个不得了啊，就惊动了十凡诸天。而是诸凡王记住天地事，护持四天王，啊，这是指这个，指这个，啊，诸天众，并与诸天众，嗯，这是指这个欲界的诸天，啊，欲界诸天，凡王，凡王是。初禅天的啊，天地是不是陶立天王、四天王、大自在天嘛？这是，这个大自在天，摩西首罗天，有人说这个大自在天是这个，漏佑天，大自在天，并与诸天众，眷属百千万，恭敬合掌礼，啊，这是三业恭敬，请我转法轮。既然佛出世了，那么请佛呢，要不虚此行，啊，教化一切众生。我即自思为：若但赞佛成，众生为什么呢？但赞佛成也不假方便，众生这不相信，但不相信倒也罢了，不相信他就毁谤，一毁谤，这个谤法就有过，啊，那谤法之过非常重的，会坠于三恶道。既然如此，那我宁可不要说法。说法不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这个法怎么说呢？啊， 赶快入涅槃。入涅槃，福入涅槃是大波涅槃，啊，菩提树下称等正觉，这是个果；即入于涅槃呢，那是果果，啊，果还有果，果上之果，这个大涅槃，啊，底下丑一丑二，这是丑一念达成离不得。啊，第二呢，念通诸佛用三乘称一可得，念通诸佛用三乘称一可得，又分两科，一名化德，第二是仪，用化德有四科，一名三乘离，二名有小机。三名实化，四名受持，受行悟入，这是第一名三乘离。寻念过去后所行方便利，我今所得到亦应说三乘。这是讲明这个三乘离既不能够直接赞叹佛成说大乘妙法莲华经，啊，那怎么办呢？啊，他说我就这么成了佛了，众生没有机就入涅槃，这个恐怕不相依。他说我现在曾经我不得经验呐，啊，过去还有很多的佛，他们成了佛以后怎么度众生的？啊。找这个界定，寻念过去佛。如果说三世诸佛教化众生的仪式都一样，虽然都一样，这个未来佛还没有来啊，这个现代的佛作证呢还不方便。说是过去佛已经过去了，啊，看到过去佛这个成佛怎么办的？过去佛成佛以后，要想度一切众生，也要加以方便，啊，单时不能够度一切众生，所以说单全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啊，这全时二教结合在一道。才能够度一切众生。我们这个接受这个《法华经》，从一开始我们就说啊，说是高门寺啊，你看这个高门寺啊，其他寺庙建这个藏经楼都是一个，高门寺建两个藏经楼，建两个藏经楼的用意呢，就从这儿来的。啊，单全不能度一切众生，单时不能度一切众生。正好广门寺大雄宝殿呢，它这个两侧呢需要建藏经楼，你是怎么建房子呢？哎，我们一边建一个，有始有全啊。寻念过去佛所行方便利，过去佛。如果出现在五处乐世，一应化身实现八相成道，想度众生都要为师实权。那是这个为师呢，实权，权就是实之权啊。那么过去佛既然如此，那么就效法，是我亦应说三乘，说三乘法。这个思想对于佛来说，跟十方诸佛处世度化众生的一样啊，这个一样，这就是 体现了夫妇道同。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做事思维的时候，十方诸佛皆现在前，梵音未遇罗，十方诸佛啊出梵音。嗯，梵音是佛口所说出来的话啊，那是清净音。嗯，为难为啊，未遇啊难为。说善哉释迦文，第一之导师，得是无上法，随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我等亦皆得最妙第一法，唯诸众生类分别说三乘，少智要小法，不自信作佛，是故以方便分别说诸果，随复说三乘，但为教菩萨。嗯，这个里边呢，啊，这是诸佛称叹，释迦牟尼佛，啊。做事思维就是也要说三乘，这个跟诸佛之道呢，化众生之道相一致，所以诸佛就现前啊。善哉释迦文，这个释迦文啊，这个释迦文呢，这是佛的名字啊。啊，释迦牟尼，啊，能忍寂灭。释迦牟尼，嗯，那么这个叫释迦文，嗯，这个文字怎么讲法呢？佛是高度文明的人，嗯，最文明的，嗯，那个如果说拿现在的语言讲。那就是有两个文明，一个是精神文明，一个是物质文明。嗯，所谓的精神文明，佛的智慧圆满。嗯，所谓的物质文明呢，属佛的福德圆满。啊，两足五尊，啊，称为释迦文。嗯。佛有种种名字，啊，说是如来有十号，佛有无量功德，那就有无量号，嗯，都是称佛的名字的，啊，善哉，啊，就是佛这个，佛的这个思维呢，跟十方诸佛都一样，啊，就是第一之导师，得是无上法。无上法，无入堕落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啊，随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嗯，无上法是自证的，啊，若全若实，啊，而用方便力呢？是化他之权，嗯，我等亦皆得最妙的十方诸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最妙第一法，嗯，这个妙呢，就是指这个不可思议。实际上这里上的文字啊，都通都一样，嗯，那可以自己去理解，没有必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消这个文，嗯，最妙第一法是自证的，唯诸众生来分别说三乘呢，这是化他的，嗯，但是少智要小法，不自信作佛，少智二乘人的智慧少，嗯，啊，这个那个要啊。 这个字呢有两种度，一个呢你要，一个呢那个落。比如上文说住落吃所忙，那是落，欢落。要呢是好要，好要小法啊。既然好要小法，你要跟他说说那个最妙第一法，他就不能接受，甚至他要毁谤。不自信作佛，二圣人是不成佛的，啊，不成佛的。是故以方便分别说诸果，说诸果就是说三乘，三乘，你比如说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辟支佛果，啊，菩萨的果，啊，分说诸果，虽复说三乘，但为教菩萨。虽然说是属于三乘的，这个三乘法啊，是教化菩萨的。什么教化菩萨呀？啊，汝等所信是菩萨道啊。为什么是菩萨道呢？这个菩萨道有五百由旬，啊，虽然他没有能够走到五百由旬，他走了三百由旬呢，啊，他毕竟还走了三百由旬呢，啊。这我们还一步还没走呢，是吧？在佛看来，虽然是二乘人，佛看那就是那都是我的儿子，宝贝儿子，懂不懂啊？啊，舍利弗，当知，我闻圣师子。身净微妙音，称那么诸佛，复作如是念：我处诸恶事，诸诸佛所说，我亦随顺行。这里下，名释迦酬顺，酬顺呢？酬就是酬打啊，顺呢就是顺十方诸佛都为大施小啊，叫酬顺。舍利弗，当知我闻圣师，圣师子也是佛的圣号啊，啊，所谓圣师子，天中天啊，作为大圣主啊，这都是佛的。佛是圣中之圣，佛是法王，狮子是兽王，以狮子这个喻佛，身经微妙音，称南无诸佛，你看这个佛啊，佛跟佛都彼此都互相尊敬的，佛跟佛啊，释迦牟尼佛，对待十方诸佛啊，也称呢称那么诸佛啊，复作如是念：我作我处我处诸我是，我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的啊，出于无住那是。如诸佛所说的，我亦随顺行。诸佛都为十实权，为一十三。这是名酬顺。第三名实化，思维世事以寄居波罗外，诸法寂灭相，不可以眼宣。以方便力故为无比丘说，这就正是明实话啊，寄取波罗蜜区呢是相也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到波罗蜜果。波罗奈是印度一个小国，一个小城市，中印度。 不中爱嘛，反正我们中国意思叫个江绕城，它个城呢，一转转呢都是有水围绕的，那鹿野园就在这个地方，鹿野园就这个地方。诸法寂灭相，不可以眼旋。夫自证的法，并不是说是保守不能讲，不可以言宣，因为这个法呢是非语言道，不是语言能够说得到的，非心行处，就是不是我们这个凡夫的妄想心、分别妄想心所能够到的，这个诸法寂灭相，要讲的这个诸法寂灭相。刚刚不是问了，有人问吗？这个诸法寂灭相就是佛性，就是法住法位，就是一乘，就是实相，它有种种名字，那么这个相。虽然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它不显，就我们众生它不显，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显这个相呢？要即无住烦恼，要灭二种生死，这个时候你这个相就显了，即灭相。不可以眼旋，那么说是不可以眼旋。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什么事都没做，做什么事呢？就说法的，说法49年，谈经300余回，怎么说是不可以眼旋呢？说了那么多呢，那3藏12部经不是说那么多吗？没说。没说，不可以眼旋。那都是什么东西呢？3藏12部那是标月指，标月指啊，所以怪不得释迦牟尼佛到了最后他就否认了，他说我一个字也没说过。说一辈子，他说一个字没说过。如果这个法是不能说，不可以眼旋，这众生怎么度呢？而且我们娑婆世界十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十方世界的众生，佛，以五尘。度一些众生，娑婆世界的众生的耳根力，他就以这个声尘，声尘就是教体，这个声尘它全法，全就是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说是法住法位哟，知法常无性，福种从缘起，这些个大乘的道理，要是没这个语言，我们到哪儿去是怎么理解呢？要没这本书，没这个文字，我们怎么去理？从什么就去理解呢？文字显实相，以方便利故为无比丘说，无比丘就是乔琛汝等。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时候，父当3人，母当2人，他们先后呢都离开了释迦牟尼佛，跑到鹿野园去自己去修道去了，所以佛呢，发愿成佛的时候先度这个五比丘，到鹿野园，转四谛法轮，是名转法轮。转这个四谛法轮， 三转的法论于大千，事故辞论场清净，就转这个四句法论。此四句法论与这个这个四句，苦寂灭道四谛，啊，此是苦，此是寂，此是灭，此是道，啊，此是苦，我已知，啊，此是寂，我已断，此是灭，我已证，此是道，我已修，此是苦。我已断，不复更断。此时即此时苦我已知，不复更知。此时即我已断，不复更断。此时灭我已证，不复更证。此时道我已修，不复更修。这个三转，是名转法轮。转，就是把佛心里想所证的这法，渡入被化的众生的心中，这叫个转，转法轮。便有涅槃音，这个涅槃的音从哪儿来的？佛灭除世的时候，世间没有涅槃两个字，这个涅槃两个字就是从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渡无比丘，最初有这个涅槃音。这个无比丘闻佛转四谛法轮，他证得涅槃了，证个乌罗汉果，那就有涅槃了，那不是涅槃吗？便有涅槃音，即以乌罗汉、四无比丘都证果了，证了乌罗汉，他也是有次第证的。涅槃是法，乌罗汉是僧，佛法僧，这个法僧、夫法僧差别，这个三法，最初这个最初的三宝现于世间，就从这儿来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三宝，佛法法，佛法法宝僧宝。佛在世那个佛宝呢是真的，我们现在这个佛宝呢都泥塑的、木雕的，那也叫佛宝，从久远劫来暂时涅槃法，生死苦与界，苦永界，我常如是说。底下呢是是疑，为什么是疑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入鹿野园为无不起说法，他们就能够证乌罗汉果？看起来蛮辩能的，没有修啊，你看这无比丘什么时候修的？没有修，从久远劫来，就是过去，大通智胜佛手上，或者中间佛为了度一个众生，生生世世不舍离，生生世世不舍离啊，这个法华会上。二乘人这个开权显实啊，二乘人都得蒙受记，那么这个二乘人也不是一生一世就能有这样的个成就的从久远以来暂时涅槃法，什么这个涅槃法呢？众生受苦无尽，要想脱离这个苦海，这就是说 世间任何法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这个佛教呢，它专门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生的生死问题，生死问题。正到涅槃，这个生死苦就涌尽了，这个生死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分段生死。如果众生莫再苦，你跟他说大乘法，他受苦还来不及呢，他能接受吗？不能接受，这就是十方诸佛为使施权的本意。我常如是说，从大通至圣佛以来，生生世世常对这个二乘人说这个法。说什么法呢？说这个断苦法，转四谛法轮，能了生死，他能接受。舍利弗当知，我见佛子等智修佛道者无量千万亿，咸以恭敬心皆来至佛所，曾从诸佛闻方便所说法，我即作是念如来所以出，为说佛会故，今正是其时。舍利弗当知，顿根小智人住相骄慢者，不能信此法。今得喜无畏，欲诸菩萨中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菩萨闻是法，以往皆已除。前二百罗汉悉亦当作佛。这个理想呢，这个是宋显实开卷显实佛子以恭敬心来至佛所，曾闻诸佛方便说法，这个是显示三乘的行人都是佛子，三乘都是佛子，这就显实了。什么叫开卷显实啊？这是宋仁一，为说佛会，佛会就是一切种智。佛智之见，开示悟入佛智之间，这就是显这个理。但说无上道，无上道是佛教化三乘人的，大乘，这叫做教义。菩萨以处罗汉作佛，这是送行医，开卷显示是属于行，这四医。这个送显实，这不是开卷显实吗？先以恭敬心接来知佛说，这本来这是法华会，从哪儿来的？接来之佛说从哪儿来的？就是在法华以前经过四时的调数调停，才到了法华会上。这接来之佛说，曾从诸佛闻方便所说吧，曾从就是我海闻佛转四谛法轮，方等这个四教并谈，谈篇之教受谈合，到了般若会上呢，用般若离水融通，那都是方便。这个就不说了。他这个上来 这个偈颂当中呢，就是反复说明了一个道理，说明了什么道理呢？就是唯识失全。唯识失全的道理就是重根小智任，助相矫慢者，比如说法华会上五千退席，那就是助相矫慢者啊，增上慢，不能信是法。此众无知业，唯有诸真实。哎，佛就生翻译了啊，欢喜什么呢？于诸菩萨中正知舍方便，过去的方便，舍方便呢就是开权，但说无上道就是显实。菩萨闻是法，以往皆出。在没有开显之前，释迦牟尼佛上边这殷勤承担方便，那个菩萨声闻都有余啊，说将非摩陀佛扰难我心也，都有这种疑惑。那现在呢，以往都除了，前二百罗汉悉当作佛，都在法华宫都受记。如三世诸佛说法之仪式，我今亦如是说无分别法。第四，诵叹法稀有，这是长行中也有的啊。三世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法度化众生的方式方法，这个仪式也一样，跟我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我今亦如是说无分别法。无分别法，非语言道，非心行处，就是无分别法那就是诸法寂灭相是无分别法。下边呢讲这个福难值，祝福兴于世，玄远之难遇，正是出于世，说是法复难，无量无数界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四人亦复难。譬如幽昙花，一切皆耐药，天人所稀有，时时乃一处，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眼，这位以供养一切三世佛，世人甚稀有，过于油坦华。这个呢只赞叹法的稀有。说我们天天在讲经之前念这个赞福偈子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给这个《法华经》做的。武则天，诸佛兴出世，你看这个佛啊，不是说那个佛啊一直在世间上佛出世是有机缘的，不得机，不得缘。佛是不出世的，你看我们现在有佛没的佛隔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有佛出世呢。如果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度了要是等待弥勒菩萨出世，你看也多少年了我是没算过，他们说有56亿7000万年，你不去算的看56亿7000万年，你就是把你说我这一辈子说是我能弄到100岁，你看多少时间了就是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出世，你也不一定就是能够遇到弥勒菩萨所以说是我生之是佛灭度我佛度世我沉沦就是说这个知福最难最难的知福 轩辕之难遇，正是出于世，孰是仿佛难，就是遇到佛出世了。说这个法就说此《法华经》，也难。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几十年了，说法40多年才说《法华经》的，40多年以前都不能说《法华经》。没有这个机缘，那个佛下了多大的功夫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这个《法华经》，成佛的法华，那么大家们都遇到了闻是法无法亦难，你要说是难。就是拿现在来说，我们这个社会上，就拿我们中国，有几个就讲《法华经》的，有多少人讲《法华经》的？就是有人讲，还能听是法者，斯人亦复难呐，这都说难呐，人家说是佛法难闻，人生难得。就这么难，不遇到佛法，你想了生死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譬如幽檀花，一切皆耐药，天人所稀有，时时耐一出。幽檀花3000耐一，它一现。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眼，一眼，这是口业欢喜是意业这个三业的供养，则为以供养一切三世佛。你说这个供佛，供佛怎么供法的呢？不是说我买一朵花来供佛。发一眼赞叹大乘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大乘妙法莲华经，就是如来的真身舍利，如来的真身舍利这妙法莲华经底下诵不虚汝等勿有疑，我为诸法王普告诸大众，但以一乘道教化诸菩萨，无声闻弟子。汝等舍利弗，声闻即菩萨，当知是妙法诸佛之密要。汝等，那是对舍利弗说的勿有疑。不要心里想再有这个疑惑，佛是真语者、实语者，是我为诸法王，于法自在，普告大众，跟大家说什么呢？说佛但以一乘道教化诸菩萨，没有声闻弟子，那个声闻弟子都是权，没有声闻弟子到了法华会上更加没有了，开权显实呢，都是菩萨，汝等所行是菩萨道，但以一乘道教化诸菩萨。汝等舍利弗，声闻即菩萨，当知是妙法诸佛之密要，密要40余年秘而不宣。所以说是九末十要不诉说，41年摆在心里下，九末末呢就是不说，九末十要不诉说，这如来的必要， 必得辩也，方者辩也，必得妙也啊！这是万法之都会，一经之总体，这诸佛之必要。开权显示以后，一切众生这个体就显了。一乘性修不二之体，就是实相之体啊。这个密要就是本具的佛性啊啊，就是个密要。以五住那是但要住诸佑，如是等众生终不求佛道。当来世那人闻说闻佛所依乘弥诃不信受，破法度那道，有惭愧情境志求佛道者，当为如是等广赞一乘道。这个底下呢是简中，这个一乘之道是有人信有人不信呢。在五住那世贪著于五欲的人，这种人呢不求佛道。不求佛道没有这个机，所以不佛也不给他说这个法。当来是那人闻佛说一乘弥诃不信受啊，弥诃不信受他又度那道的啊，这个是没有这个机。有惭愧情境自救佛道者，当为如是等广谈，有惭愧心。说这个惭愧心呢，惭愧心是对那个拱高讷慢来讲的，心要清净，有惭愧，有清净心，自修佛道者，自修佛道者这个心就清净了。为这种人呢，占一乘道，说这个《法华经》，底下呢，底下是送真信。舍利弗，当知诸佛法如是，以万亿方便随意而说法，其不细学者不能晓了此。汝等既已知，诸佛是之师，随意方便事，无复诸疑惑。心上大欢喜，自知当作佛。到这个地方，登信，登是督，登呢就是督促啊啊。舍利弗就是福啊，又叫个是舍利弗的。诸佛法如是，诸佛教化众生的方法都一样啊，以万亿方便随意而说法。诸佛的方便无量无边，随顺众生的机宜啊，随顺众生的机宜就不是随顺自，不就不是佛的本怀啊？随顺机宜不是佛的本怀呀、所以这个《法华经》是唱佛本怀的，《法华经》以前四时。华严、无含、方等、般若，说了那么多的法，都不能够唱佛的本怀。到了法华会上，如槁日立中天，普照大地，开权显实，一切众生皆得成佛。这个佛呢，唱佛本怀，佛的本怀呢。唱就是欢唱啊，比如我们这一件事情达到目的了，办好了，这心里就开心了。这个佛出世他有他的本怀呀、经过那么多的时间，不能唱本怀，到了法华会上，随意说法呢，那都是为时实权的。 岂不系学者不能晓了此，就是大乘法门还要修习还要学习啊，不学习不能晓了此。汝等既已知，可是说这个就是个指这个舍利弗啊，上头说了这么多了，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啊。这《法华经》之前，那都是随顺众生的机宜啊，方便犬宜，那是方便啊，方便就是真实，所以开权显实。方便就是，如果不是真实，怎么开权怎么显法的呢？无复住一合，无复住一合。到下文呢，舍利弗有先得受记做佛的，如果有一合，那还不能受记，不得一合了，一网皆除了。舍利弗受记做佛，那个品位就蛮高的，他本来是声闻成，这舍利弗受记做佛，那从下文人看呢，他就进入法身地位了，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我们听过《法华经》以后，能不能够自己晓得作佛呢？虽然不晓得，但是《法华经》呢，都给我们受了记的，每个人都要成佛，单合掌小鸡都能够成佛，乃至发一言。都是众的佛音。如果说你们今天这个就是问这个众生本具佛性，我这么跟你们解释，是不是能够理解？是吧？那今天就讲到这，下来就行了，再见啊。